含苞的主题曲，玉女含苞是1973年的，当时都是一套很受欢迎的电影，我想都是很多人的一些集体回忆的，拍拖的时候会看这两小无差的戏，那段时间有两小无差啊，玉女含苞，就是讲一个15岁的少年，女主角是一个14岁的小女，即两个都是纯情的中学生，由他们的相识开始堕入爱河到偷食禁果的一些阶段，发展到去结局的时候，两个人要分隔两地，而里面的歌曲呢一直都是很受欢迎的歌曲，到现在听都是几金，是回味很金的歌。1973年的作品，个电影呢个导演呢就是他是身兼制片作家和电视导演于一身，是执导过这套电影。在台湾上映的时候就叫初恋的故事，都大概是即嗰类嘅内容咁样啦吓，睇翻下，哇，都又系40几年嘅事咯，即系经过一段嘅岁月，而当时嘅男女主角都系应该恰如其分，都系嗰啲年龄吓，十零岁嘅青少年，到今日已经系六字头啦。咁啊，系啦，呢个当然系人生嘅一个成长经历，每一个人都会经过呢啲阶段，但系就喺佢哋自己个人嘅身上嘅一个好美丽嘅回忆，亦都系留俾电影迷。在那段阶段看过的一套电影，也都勾起翻往事那段难忘的回忆啊！这首歌呢就是陈展鹏早期作品。在亚洲电视的时候拍过剧集里面的主题曲的。女歌手是小雪，歌曲名字叫做《心有灵犀》。 这个闹市中，如玻璃窗太冻，共看着远方一个天空。 半阔是冷艳，承担即使太重，让爱在冷冻和暖心中。感觉原来极美，分秒让我处起，今晚准我与你一起，悠悠情话溢满空气。 无人寂寥夜深，心不见底， 共你心有灵犀，今生来世， 无论见面再难，争取到底，认真到底。情人就如知己，怎可放低？ 共你心有灵犀，多瑰丽。下世今世，也可一样着迷。 你的一切要比生命都矜贵。紧闭着眼睛，有这星光见证，让我用耳朵听你心声。 半阔是冷剑，承担即使太重，让爱在冷冻和暖心中。感觉原来极美，分秒让我处起，今晚准情话溢满空气。 无人寂寥夜深，心不见底， 共你心有灵犀，今生来世， 无论见面再难。 争取到底，认真到底。前人早于自己，怎可放低？ 共你心有灵犀，多瑰丽。下世今世，也可一样着迷。你的一切要比生命都矜贵， 电视剧集的名字叫做《灵犀不同》啊，在2007年至2008年播的一套处境喜剧，当时的两个男女主角陈展鹏小说，刘南光范逸敏。5:25，气温28度，仍然心在想你。 日子一天天的过去，已淡忘那是谁对与不对， 从未学会怎去制止把你记起，只感觉心窝中泪要涌出去。 那是已消失的一次过，这段情已是逝去永不再。 谁亦再有天里，终可找到替代品，内心那份爱却是仍属你。终可找到替代品，内心那份爱却是仍属你。 从前情话句句收进心里去，记忆里再共你相聚，而为何藏在这美丽心心里边，又是那 在想你。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出價，港元 7.76， 日元 109.56， 瑞士法郎 0.898， 加元 1.204， 人民幣 6.382， 英鎊對美元 1.417， 歐元對美元 1.221， 澳元對美元 0.775， 新西蘭元對美元 0.72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 1907.94 美元，卖出价是 1908.49 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初时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现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唔得啦，冇法啦！ 辉子，你咁后生就冇法啦！ 允儿，我真系冇晒办法啦！夜晚煮咩食？有咩娱乐？社会发生紧咩事？我全部都唔知啊！ 哎呀，你冷静啲先啦！你需要嘅系有你同行 magic 啊！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到6点，有你同行都会陪你接收不同资讯，充实你嘅生活，咁你自然就有法啦！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嘅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无论是东方快车谋杀案、死亡和我有个约会，又或者尼罗河谋杀案，畅销小说作家阿加莎的作品为什么百看不厌？ 他在小说那个写法呢，基本上大桥一样，人物性格一样，但是结局呢是不一样的。 麻烦改编自阿加莎小说《死亡和我有个约会》的舞台剧版，导演冯绿德， 钟杰良主持，舞台进行式， 星期五晚九点第五台。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兴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上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一个礼拜咧喺星期一开始去计嘅时候咧，今日嚟到第四日啦，星期四。咁星期四一个礼拜嘅中间过少少啊，咁咧就迈向星期六同星期日嘅时候咧，有啲人嘅睇法就会啊好咯，就嚟啦，或者有得休息啦，星期六日唔使翻工啊，嗰啲朋友咧就可以松一松，喺唔使翻工嘅日子里边，啲时间就可以俾翻自己去做翻一啲嘢啦。有啲人啲时间咧系好善于运用，但有啲又觉得时间大把，可以慢慢 hea 住嚟做啊。呢个咧就系同每一个人嘅一个性格都不同，有些人觉得 hea 住呢就是自己好像很感觉轻松的，其实不要紧的，你的 hea 就是在你自己那个心态或者是不是真正那么 hea， 有些可能是表面 hea 给人看，但是实际上里面很积极去做一些事，有些就真的表面很积极，内里都是即是内里表里如一，其实每一个人那个掌握或者那个想法同埋对前路嘅睇法唔同啊，有啲咧就觉得一分一秒都不能嘥嘅，每一日咧都要做尽用尽啲时间。

睇见某一啲嘅情景咧，会令你突然之间谂翻，可能若干年前一啲嘅往事啊，一啲嘅歌词咧，会令你带去一啲嘅意境啊。咁等自己好似一些而家啲嘅时间咧，仿佛去回到某一个阶段嘅现实。回头路远，途人夜半更疏落，远去的灯影已渐黄，气短情深，留神望遍这地方，回头的一刹皆寥落，繁华渐散，仍然踏进这街道，过往的光景满路途，也许无知流连在这老地方，前尘的深处不停望。 醉也冲，分也冲，匆匆仿似梦，痴心空枉中，相思万千重，梦暗通，心暗通，追忆相与共， 陈源头先许冠杰嘅《相思万千重》，有时听啲歌咧，跟随住佢嘅歌嘅意思咧，你嘅思绪就会被佢带引去到某一个境界。同你讲声啦，嗱，今日咧就星期四，不过下个星期四咧你就听唔到我把声。下个星期四呢会是佩佩呢就做主持的。以后我哋每人都有三天同你见面啦。 都在那天边可会有尽头。只知道逝去光阴不会再回头。每一串泪水伴每一个梦想，不知不觉全流走。不经意在这圈中穿到这年头，只感到在这圈中经过顺应流，每颗冷酷眼光

實我哋中國人都係一早已經係好有智慧，我哋要湊米氣嘅， 啊， 要有米氣先得㗎。係 啊，要問下崔博士咧，你係咪真係要食飯咧先有氣啊？ 嗱，其實你喺你譬如病嘅時候發燒啫，好少病啦，細個都係，平時唔係好中意食飯啦，哇，冇飯食幾好啊！嗰一兩日，點知原來你發覺你係好恨想食翻飯。 係啊，同埋我諗，尤其是講開一啲即係減肥人士咧，即係如果你講開話你戒曬啲澱粉質嗰啲咧，其實當然有其他嘢去補充嘅，即係有其他嘢去令到你個飲食嘅慾望係低咗，但你唔發覺咧減到咁上下咧。你会发觉好，哦，想食碗饭喎，咁样咁呢个系一个人嘅，即系自己嘅一个 signal， 一个信息话俾你听，你缺乏咗某啲嘢，你快啲去食翻啲啦。 其实你会觉得个身体浮啲嘅，有啲又话你冇米嘅时候， 系同埋会弱啲。我发觉有啲即系譬如我睇有啲营养不良嘅状态，即系麻麻地嗰啲咧，都系攰啦，面差好纯白啦，讲嘢好细声啦，咁佢就自己唔知嘅，佢可能咧好似树懒咁样，即 系 讲嘢。停了一陣間先答你啊，咁樣咯。同埋好多嘅時候咧，冇米氣嗰啲人咧，去唔到廁所。 哦， 係啊，我發覺好多人係會便秘咯。咁，通常佢哋就睇下中醫啦，咁就問啊，係啊，中醫叫我一定要食飯啊，朝頭早都要食飯啊，咁我 OK 啊，點解啊？佢話我冇氣啊。 喂，日本人日日食飯啦，朝頭早啊。 係啊，會啊，佢哋日日食飯啦，食納豆啦，食蔬菜啦，食魚。 佢呢樣嘢又好健康。 係啊，所以點解日本人人哋個壽命都好長，因為佢哋食好簡單嘅嘢。咁當然佢哋而家飲食文化係西方咗嘅，即多咗快餐店啊，多咗啲外国嘅食物啊，甜嘢啊，甜品啊咁样。但你谂翻转头，日本人其实食得好简单， 系 系啊。讲开日本人，其实咧讲开益生菌， 系 咁，因为咧其实讲开纳豆啊呢啲发酵咗嘅嘢啊，其实咧长寿或者延缓衰老嘅其中一个饮食元素咧，就系讲紧益生菌。咁，我哋而家好相信咧，其实我哋肠里边嘅一啲细菌啦，我哋叫 microbiome 啦，或者叫 microbiota， 即系叫做微生物组啊，即系个微生物组成嘅一个 combination 咧，其实对人体的生理功能是非常之重要的。如果你有个好的益生菌在肠里面，其实你的消化会好一点， even 你癌症的病变会少一点，免疫系统会好一点，疾病的感染会少一点。所以你听过前一排，我想两三个月当 COVID 都几有严重的时候，很多大学的研究都是说，如果有肠道的益生菌虫是好一点的那班人，其实感染的情况是会低一点。但是如果发觉原来很多感染了的人，肠道的健康呢是会差啲嘅，系咁，所以你想延缓衰老，你梗系唔想病噶嘛。而家经常即系留意嘅一种嘅物质咧，就系我哋嘅益生菌。咁，所以其实咧，另外一样嘢要做咧，就喺食物里边咧，如果可以摄取多啲嘅益生菌咧，其实系对个成个身体都系会好啲嘅。 咁例如一啲咩食物系有益生菌啊？吓， 系啦。咁其实大部分又可以天然发酵到嘅食物咧，都系会有益生菌嘅。 系啲咩什么芝士嗰啲啊？ 系啦，咁即系譬如乳酪啦。陈年嘅芝士咧，因为越发酵得耐嘅芝士咧，嗰啲生菌含量会比较高啲啦。 系 咁，另外仲有纳豆啦，头先讲开日本人嘅纳豆啦。另外而家好兴嘅酸种面包啊，即系 sourdough 啊，而家卖到30-40蚊一个，好大个，好硬嗰啲 sourdough。咁而家好兴食嘅。咁其实 sourdough 里边咧都有天然嘅益生菌啦。咁另外有啲德国嘅酸菜，啲英文叫 sauerkraut， 或者中国人嘅酸菜咧，或者泡菜， 都系 呢啲都系好高益生菌嘅含量嘅。 哇，我唔食嘅添。 咁所以其實要食嘅，因為其實咧，益生菌係真係會增強我哋抵抗力啦。同埋咧，我哋就相信咧，腸咧健康咧，對我哋成個健康都係好緊要。咁同埋咧，多啲益生菌咧，你啲壞嘅細菌咧就唔會霸地盤啦。咁，如果啲好嘅益生菌霸咗地盤嘅時候咧，壞嘅細菌咧就會生長唔到，咁就會即係走咗啦。咁你對成個人嘅身體都係會好啲。咁所以點解你見到好多而家超級市場多咗好多乳酪賣，就係咁解，都多咗好多人食乳酪，就是，因為其實其中一個原因，雖然佢好味啦，另外一樣嘢就係有啲人好相信咧，乳酪裏邊嘅益生菌咧係真係可以保護到成個身體嘅健康嘅，係啦。咁所以其實可以選擇食多啲呢啲嘅益生菌含量高嘅啲食物啦。咁當然除咗去食益生菌豐富嘅食物之外咧，你飲食習慣都唔可以太差嘅，因為大部分咧佢哋講緊話你食得太多甜嘢啦，食得太多高脂肪嘅食物啦，食纤维唔够嘅人咧，其实嗰个肠道嘅益生菌咧都系会少啲嘅，系啊，咁所以笼统嚟讲，除咗去保护食多啲益生菌之外咧，其实个生活习惯都要健康咧，先可以保护到嗰个益生菌咧肠里边嘅数量嘅咁样咯。 咁一路听阿林思维你咁讲咧，啲饮食嘅原则咧，咪好似你嗰阵时成日提嘅地中海嘅饮食法咯，吓。 系啊，咁其实有少少似，有少少 overlapping 嘅。咁，其实如果讲开端粒咧，即系我哋又初初讲或者个端粒嘅长度会影响我哋嗰，那个即系长寿嘅情况咁样咧，其实好多科学家咧都研究过咧，原来一个地中海嘅饮食法咧都可以帮助 助保护到我哋染色体嗰个端粒嗰个受损嘅。咁所以咧，其实前两集讲，其实多啲水果啊，食多啲蔬菜啊，食多啲全谷类咧，都系地中海嘅饮食法去抗氧化嘅其中一个比较重要嘅元素啦。咁当然，抗氧化嘅地中海饮食法咧，其实都离不开要食鱼啦。亦都要食一啲高不飽和脂肪嘅啲油類啦，咁所以都仍然提翻大家咧，都可以如果多啲食魚啦，尤其是係高脂肪嘅魚類啦，就包括三文魚啊、吞拿魚啊、沙甸魚啊、青魚啊，原來甚至乎食下帶子啊、海參啊、蜆啊、蟹肉咁樣呢啲食物咧，都係其實有 omega 3喺裏邊嘅。咁另外當然日常用嘅油類啦，即除咗食果仁之外咧，食下牛油果啊，喺日常煮食嗰陣時候，即係用下橄欖油啊、芥花籽油啊，或者食果仁。咁呢啲都系我哋地中海饮食法其中一个元素咧，可以帮助抗衰老嘅。 哇！咁如果你真系中意地中海饮食嘅方法，常年都用咁嘅飲食方法咧，都 OK 嘅 喎， 係都可以嘅。不過有啲嘢就未必 adapt 到嘅，即係譬如紅酒啦，即係地中海飲食法其中一個元素就係鼓勵啲人飲紅酒啦。咁即係點解？因為嗰個所謂嘅地中海飲食法，當然喺即係歐洲嗰邊係傳入嚟啦。咁佢哋飲食個文化裏邊就有紅酒喺裏邊啦。紅酒就點解佢哋相信會抗氧化？係因為裏邊有啲多酚類啦，有啲黃酮類啦，同埋啲白藜蘆醇。咁呢一類嘅物質咧，都係啲抗氧化物嚟嘅。不過始終咧，酒都係有酒精啦，咁亦都对身体未必系好好嘅事啦，咁我哋都鼓励翻啲人，如果你唔饮酒嘅话，就唔好 start 啦，即系唔需要开始嘅。咁但系如果你系饮嘅话咧，就适量饮。咁变咗适量饮嘅话咧，有机会红酒里边嘅营养素咧，都可以帮到少量系抗氧化嘅咁样。咁但系当然咧，就我唔鼓励，即系当然食咗菜、食咗水果、食咗啲天然嘅健康嘅食物先啦。咁如果你真系好 enjoy 饮红酒嘅，咁饮适量咧，唔会对个身体有太大影响嘅。 咁有啲人好中意嗰种气氛噶嘛，红酒咧可能即系帮助到，譬如你男女之間嘅約會、飲下係有呢個氣氛，間唔中都冇所謂。 係啊，同埋減壓咯，即係我都唔係，我唔係話真係要飲酒去減壓嘅。但係譬如你當人 socializing， 即係譬如同朋友出去食飯啊、飲酒啊，咁其實嗰個壓力少啲咧，都係有幫助去抗衰老噶嘛，因為你開心啊嘛，即係唔好咁大壓力啊咁樣咯。 好，即係總括而言之咧，你就講咗我哋今日係第四集噶啦。我哋有時記性唔好咧，都要你再精簡下，總括下我哋有啲咩需要留意，係保護到自己延緩衰老啦。 係啊，咁多謝大家呢四集都有聽我哋講抗衰老啦。咁啊，做過一個 wrap up 啦，即係講咗咁多嘅資料啦。咁提翻大家咧，第一樣嘢咧都要多元化飲食。即係千祈唔好偏食，因為偏食咧其實你蝕底咗，因為你偏食會 miss out 咗好多嘅唔同營養素啦，咁所以多元化飲食啦， 即係五顏六色嘅嘢都要食啦， 五顏六色啦，唔同種類啦，豬牛羊雞魚全部都要食啦。如果你唔係一個素食者嘅話 ，OK， 咁亦都要實行翻當然我哋嘅飲食原則啦。我哋話三低一高啦，咁包括係低糖啦、低脂肪啦、低鹽啦。高蛋白質啦，仲要係揀啲優質嘅蛋白質啦，同埋唔好忘記就係高嘅纖維嘅攝取量啦。咁呢個都係我哋嘅最緊要嘅飲食原則啦。咁另外如果可以嘅話，多啲實行植物性飲食， 即係如果你食開素嘅咧，其實幾好，不過又唔需要全素。 係啦，咁即係而家啲我成日都講話咩 Green Monday、Green Friday、Green Wednesday 都好啦。總之你揾一日。或者揾一兩日，你都係去實行多啲素食或者可能植物性飲食為主嘅一個飲食習慣咧，其實都可以令到嗰個人嗰個衰老嘅過程係會減慢咗嘅。 咁、譬如食齋嗰啲咪咯，佢哋可能定咗初一十五咧，我就食素啦，咁樣都 係。咦、欸？咁又唔係，因為咧中國人嘅素咧脂肪含量好高嘅， 咁啊又要留意一下啦。 係啦，所以係健康素食。咁就唔係淨係齋，因為其實可能中國人食嘅齋菜咧，其實加咗好多調味品，又或者舊式嘅齋菜啦，咁其實用咗好多油去炸，咁都係要留意呢樣嘢。所以我哋而家實行嘅係一個健康素食嘅一個飲食方法啦。咁又當然要食多啲功能性食物啦，即係對身體有功能嘅一啲食物，即係我哋講緊可以真係可以幫到抗衰老嘅一啲食物啦，包括一啲好嘅油啦，橄欖油、芥花籽油、牛油果油或者堅果啊嗰啲都係嘅。咁啊，再講多次啦，多啲食水果。多啲食蔬菜，日常要一个礼拜食起码两次嘅高脂肪嘅鱼啦。咁另外一啲豆制品啦，豆腐啊、豆浆啊，甚至乎一啲自己制嘅一啲豆品类嘅食物啦。咁另外低脂嘅牛奶产品啦。咁头先讲嗰个乳酪咧，都系一个好好嘅食物啦，因为乳酪可以提供到我哋身体里边嘅一啲益生菌啦。咁另外仲有啲全谷类嘅食物啦。咁呢啲系啲我哋指名道姓要食多啲嘅啲食物，因为里边有好丰富嘅抗氧化物啦、纤维啦、蛋白质啦，同埋啲微量嘅营养素咧，都可以延缓我哋衰老嘅个状态嘅。 系，不如呢度咧，我又暂一暂先，谂起话即系譬如买豆浆啊、豆制品嗰啲咧，你去到超市嘅时候拣咧。 哇，有低糖，一有高钙。其实呢方面，嗱、你又话要低糖，咁啊，永远咪拣低糖咪啱咯，系咪啊？ 系啊，啱噶，因为而家多咗好多低糖同埋冇糖嘅产品嘅，咁所以你真系拣饮品嘅时候，通常如果你放健康咧，我哋都系见啲人选择低糖或者无糖嘅啲豆品类嘅食物咯。 有时候我都嫌佢太多选择，其实唔好咁多嗰个类别啊。 系啊，系啊，都冇乜所谓嘅，即系有啲人就中意买定一只就一只啦。咁但系如果你话诶唔系，减价我试下隔篱嗰只先，咁啊，梗 系 都几好啦。 通常就系咁样咧。引咗你可能係飲一隻你平時唔係飲嗰啲嘅，係 啊，都好嘅。咁同埋可能嗰只平嗰啲係仲好啲咧，即係你唔知咁啊。咁所以可能做推廣嘅時候咧，可以即係不妨試一下啲新嘅產品啦。咁、另外就當然要減少食啲加工類嘅食物啦，少啲食紅肉啦，同埋誒唔好飲咁多甜飲品啦。咁同埋酒精咧飲品咧都要適量啦，即係盡量都唔好飲之餘，如果真係飲嘅話，適量地飲就唔好飲得過多啦。咁、另外如果你真係想長命啲啊，即係籠統啲去講咧，其實就要適量地減低你嘅卡路里嘅攝取量啦。咁我哋之前有講過，如果你話真係想控制個熱量攝取咧，大概減你每一日嘅熱量大概10%至40%之間咁樣啦。個體質指數我都係講嗰樣嘢啦，即係啊太肥咧就會短命啲嘅，太瘦咧都會短命啲嘅， 即係需要照中間啲 係啦。咁所以跟翻國際性嘅指引啦，即係當然我哋香港嘅 BMI 儘量都係18.5至23之間啦。但原來講長壽或者講抗衰老咧，你個體質指數如果 keep 喺20至25之間咧。就為之最好嘅。咁、年紀大嗰啲咧，尤其是唔好咁輕、 所以我話記得你就講話可以接受，即係年紀大啲咧，就係略為高啲都冇問題。係 啦，咁所以咧，嗰個成年人嘅 BMI 咧，18.5至23咧，其實放成年人嘅啫。咁、但係如果60歲以上嘅咧，我哋都可以容許到佢哋肥翻少少，即係重翻少少。咁個 BMI 如果唔超過25咧，其實都係對長壽係有幫助嘅。咁所以咧，老人家千祈唔好太瘦啊， 即係度一度先啲人啦，計計先咯。 係啦，咁同埋咧，千祈唔好咁瘦之餘咧，記得唔好肌肉流失啊！ 系， 因为好多时候啲老人家唔记得咗，即系上几集都有讲过，即系好多时候啲人戒口戒得太多咧，咁、变咗食蛋白质又唔够啦，饭又唔够啦，样嘢都唔够啦，咁啊系瘦啊，个 BMI 又好瘦啊，咁、但系其实肌肉流失得太多咧，对即系年纪大咗之后咧，抵抗力又会差咗啊，活动能力会差咗啦，咁 even 行路都会有问题 啊， 系啊，其实大家虽然要控制个体重，但系就千祈唔好俾自己有肌肉流失呢样。 咁所以呢个咪要配合翻，要多啲做啲运动啦， 系啦，咁运动再加。適量嘅蛋白質啦，咁呢個都非常之緊要啦。咁頭先亦都講過，同啲屋企人一齊食下飯啦。如果可以容許多啲人聚會啊，或者可能即係安全嘅情況之下咧，就同多啲朋友同屋企人食飯，咁呢個都可以令到自己開心啲啊。 其實就個氣氛開心嚇， 係啦，個氣氛開心之餘咧，其實嗰個情緒好啲啦，咁亦都係個對個長壽嘅其中一個嘅好重要嘅一個幫助啦。咁另外，如果食煙嗰啲人就要戒煙啦，因為真係嘅食煙係會增加衰老嘅速度，即係皺紋都多啲啦。 係啊係。 咁另外就適當地曬太陽，因為要攝取維他命 D 啦。咁另外當然就先有錢咁講啦，就係、定期運動啦，或者恆常地運動。咁呢一類嘅做法咧，其實都係我哋不停咁講嘅日常嘅健康嘅生活習慣。咁我哋不妨提一提大家，如果真係想抗衰老嘅話咧、就盡量都係要做曬呢一類嘅守則嘅。 冇錯，記住啦，呢四集咧都好寶貴嘅，大家可以隨時咧就上網重温，聽翻下個根本啊，你要保護好嗰、那個。端粒嘅时候咧、我哋先至可以即系延缓衰老、可以更加有活力，系继续去享受生活。 系啊，咁所以你个生活习惯都系去保护你本身嗰个 master copy 啊、即系你得个 copy 嘅啫。你见到你 make sure 你自己个 master copy 唔好衰老得太快咧，咁、其实你个衰老嘅情况或者将来老咗之后嘅健康状况咧，都可以维持一个比较优质嘅水平咯。 系啦，咁可能啱啱听嘅咧，大家会记得啦。唔记得嘅时候咧，记住可以随时上网听我哋香港电台15台千人省理呢个重温就得噶啦吓， 咁亦都可以去翻我哋香港营养师协会嘅网站重温呢个节目嘅。 咁啊，唔该晒林思维，喺此咧就同大家做一个预告先啦。下个星期开始咧，林思维咧就会喺星期三出现啦。 系啊， 即系你做咗好多年嘅星期四出现啦。 系啊，咁、我今次就星期三就会出现啦。 系啦，以后惯性咗喺星期三嚟到做节目，听众亦都惯咗星期三咧就听啊林思维，兼且听埋雷洪德添。 系啊，因为咧即系我同雷博士咧，其实都有好多嘅共同嘅话。 題啦。咁有陣時我哋都會出去講下啲講座啊。咁、其實都係拍住相嘅一個拍檔嚟嘅。 係啊， 咁希望將來再俾多啲資訊，大家緊密啲嘅合作去講一啲運動同埋營養嘅啲話題咯。 咦，咁其實就仲更加好聽添噃。 嗯， 陣容好強盛。 係啊，我都覺得係。 係啊，咁啊當中其實咧，你同雷博士都各有自己嘅題目去講。 嗯， 但係亦都喺一個適當嘅時候咧，你哋兩個又會走埋一齊咧，同大家一齊傾嘅。嚟緊嘅下個星期三就是、你兩個一齊出現啦。 係啊，同埋我諗增進咗個溝通咧，變咗我哋講運動同營養嘅時候咧，嗰個資訊更加緊密啦。咁聽眾希望仲更加中意我哋呢個咁樣嘅組合咯。 係啊，咁啊，大家記住留意下個星期三咯。 嗯， 拜拜， 拜拜。 縱使告別也交出真心意，默默承受際遇。某月某日。 人生何处不相逢，就分量两分钟到六点半啦。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就是今日天气，最高33度啊。 随浪随风飘荡，随着一生里的浪，你我在重叠那一刹，顷刻各在一方。随风飘荡，缘尽此生也守望，你我在凝望那一刹，心中有泪飘过，纵使告别也交出真心意，默默承受际遇，某月某日也许再可跟你共聚，重拾往事，重遇那天存在永远，下方的晚空更是遥远。谁在黄金海岸？谁在烽烟彼岸？你我在回望那一刹，彼此慰问境。 好啦，咁啊，差唔多六点半钟啦，星期四同你讲再见，下次前半同你见咧就系星期一嘅朝早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青衣以南推开海面，一艘载有2000吨金属废料嘅货船，寻日下昼起火，至今未救熄。消防喺晚上11:09将火警升为3级火。火警期间，浓烟升上半空，并且影响附近多区。消防处呼吁居民暂时关闭门窗。消防处寻日下昼大约5:30接报，一艘长大约120米嘅货船起火。消防出动多艘消防船只，曾经动用4座灭火轮水炮、1条消防喉和1队烟雾队灌救。消防话，等船上面有15名海员，正系喺安全嘅位置。警方晚上接获多宗报案，指闻到有异味。有区议员反映，火警引起嘅浓烟吹向西九龙沿岸，包括美孚同长沙湾等嘅地区。又引述有居民话闻到气味之后感到不适，包括刺眼同喉咙痛等。根据环保署的污染物浓度摘要，昨日挨晚6点之后，署方在深水埗录得的 PM2.5 微细悬浮粒子和 PM10 可吸入悬浮粒子数字曾经大幅上升。以色列中左翼政党 拥有未来党领导人拉皮德通知总统，他已经成功组建新一届政府。以色列总统府的声明表示，新一届政府将会包括拥有未来党、右翼政党统一右翼联盟、中间党派蓝白党等八个政党。新政府成立之后，总理一职将会由统一右翼联盟的领导人贝内特担任，拉皮德担任副总理，两人将会进行职位轮换。根据以色列的法律，新政府组建方案仍然需要国会批准。俄罗斯国会上议院大比数通过有关打击极端主义的法案，总统普京签署后生效。法案将会禁止极端主义组织成员和赞助人参选。由于俄罗斯法院最快下星期决定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的政治团体是否属于极端主义组织，纳瓦尔尼的盟友在新法例之下估计将会无法参加9月进行的国会大选。法案列明，列极端组织领袖可被禁止参加国会选举5年，极端组织成员的赞助人禁止参选3年。中国成功将风云4号02星送入预定轨道。新华社报道，发射凌晨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进行。风云4号02星由长征3号月运载火箭送入预定轨道。风云4号02星是中国新一代地球静止轨道气象卫星首火业务星，主要应用于天气分析和预报、环境和灾害监测等的领域。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初时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现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今日是6月3号星期四，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黄海怡。早晨，刘国华。 早晨，黄海怡。各位早晨。政府专家顾问袁国勇经过调查分析，认为较早前被列为本地源头不明个案的男警员，他的样本是在私家诊所受疫苗病毒株污染，不属于确诊，相信本地个案已经40日清零。有私家医生说今后会更加小心处理，一阵会有特写报道。 消息指出，政府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的成员是一致同意将伏必泰疫苗的接种年龄下限放宽到12岁。政府说收到建议之后在短期内会有决定。初中学生对于打不打针有不同的看法，中学校长又有什么意见呢？特写环节会同大家了解。 另外，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决定日后只会公布同疫苗有关的个别死亡个案。有舆论就质疑，目前仲有不少市民对打针抱犹豫态度的情况下，点解会改变做法？